科学发达也给我们这个佛法弘扬佛法带来一些方便，这个讲话要录音，叫这个讲话的人呢那就当心了，你还不能随便讲，讲错了将来就有人捉你的小辫子。有人欢喜有人讲话，欢喜别人录音，这个前两年在广播社这个禅堂里边，这个禅堂里边在广播社这个禅堂录音也就在这个几年开始吧，过去还没有呢。录音呢、录音的人呢也不好，他呢有选择的啊，他欢喜录哪个就录哪一个，不欢喜就不录。那个不录他的音呢，这个人呢他心里上就有想法了啊，他说你们录他不录我，他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遗憾。结果怎么办呢？他自己找一个小和尚，你搞一个什么录音机来啊，我这儿讲啊，你就带我录。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心理造成的？啊，都是名利之心，要名啊，这个人是哪一个呢？现在不在广门寺了，就是我们禅堂的那个到台湾去的那个明初后堂师傅，那个前两年他在广门寺也是冬天打气嘛，有些个啊包一些个居士们呐还些录音啊，这么一次听过了、还想听听，他听不到了，所以想办法就录音。他录别人的音，他不录他的音，他心里像又感觉到不光彩，那好像是我这讲的不好嘛，怎么都不来录啊。他想个办法很好的，他找个小和尚就在我那个高头搞一个房杆里下，他一边讲那个小和尚就给他录，就这么录起来的。出家人要有惭愧心呐、这个也是一个，缺乏惭愧心的人，才有这种行为。我自己惭愧就不得了啊，说是在禅堂里下，长处上请一个扳手，不得而已。要讲讲话啊，规矩吧，难道说自己讲的都对的吗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 我们都是凡夫啊，都不是过来人啊，也只好说是这个学得来的啊，有章可循的。像广门寺禅宗这一法，作为专门禅宗道场，啊，代代相承，一代接一代。就像那个商店里像卖东西一样，专门店专门卖的，我这个开的粮店专门卖粮食卖大米，我这是开的布店就专门卖布啊，不是那个百货商店什么东西都卖。哎，那个百货商店呢，那叫杂货店呢。广门寺这是个专门禅宗道场，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法门的，这是这个专修的道场。我们这个国家啊，就讲我们这个佛教，佛教也讲几大宗几大派啊，有专门念佛的，专门净土道场，有专门修密的，那是密宗道场，有专门持戒的，那是律宗道场，有专门修观的，那是这个是啊，修观的道场啊，专修，为了有所成就，所以就专修。专修有专修的规矩啊，讲的这个规矩，不是说啊，我们这个跑香有跑香的规矩啊，坐香有坐香的规矩，出入往返都有规矩，这是从事项上讲。从我们这个用功上讲，用功也有规矩的啊，那个规矩比事项上的规矩还要重要。事项上的规矩犯了这个规矩啊，顶多是不如法吧，啊，那个关系不大。新的法门用功这一法，随便哪一个法门，念佛有念佛法门的规矩，啊，密宗有密宗修法的规，修密的规矩。你不按照他的这个规矩办事儿，不按照这个规矩去修持，他不得成就啊！啊，就像走路一样，你离开这个轨道，不但是不能够达到目的地，那还要出轨，出轨。假如那个火车出轨，你看那是啊，火车要出了轨，那不是事故吗？嗯，用功也是这样子啊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，修心地法门啊，而且是专修的，有它的轨道，不能够离开这个轨道，离开这个轨道那就犯规矩， 犯规矩就要产生不好的这个后果。所以说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那个清规呢，从事项上讲，那个百丈的清规也好几本呢，那比现在的规矩还要复杂，还要严格。那过去的马祖也好，百丈也好，都是禅宗的祖师啊，这些个事项上的规矩做什么用呢？这是一个助道因缘，帮助我们在心地上用功，能够如法行持。那么我们现在在禅堂的讲话，不是祖师啊，祖师是过来人。我们今天到外去开了个会啊，也谈到的说我们这个佛教缺少人才啊，缺少人才就要想办法造就人才，培养人才。谈到谈到的谈到说的，说是人才呀，佛教的人才是什么人才呢？他把这个人才啊，就是寺庙管理呀，啊，就这些个人才。那么这种人才，要一般来说呢，那是好培养的。他把这个人才跟祖师呢分开来了，培养人才就出人才，那这个祖师跟人才不一样。禅宗这一法代代相承，有它的命脉，这一脉相承的，那是性命交关的，是不能够有毫厘之差。那么我们不说这个禅宗这一法，过去的祖师，这历代祖师代代相承，心心相印，一代代传下来。那么传到我们现在呀，大家都是凡夫啊，都不是过来人呐。那么这一法怎么样子承续下来，就承前启后，不能说没有祖师了，都没有开悟，都不是过来人，那我们这一法就不要了，还是要要的，还非要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必须要有章可循。虽然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开悟，那还有佛言，还有祖语，那过来人讲的话还在，那这是可以给我们做依据的。有依据，我们讲这个话都不是自己自说自话，高兴怎么样子信口开火，那可不行啊。啊，你有什么根据呢？佛言祖语啊，这个是完全可以依靠的啊。说我们佛教里像还有四依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啊，依智不依事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都有根据。 啊，绝对不允许随便自己个人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，那就是犯规矩。那广门寺这个禅宗道场，专门禅宗道场啊，什么规矩啊？专门禅宗道场有专门的规矩，专什么？就专参念佛是谁的啊？专参念佛是谁？你看看老和尚过去在是一个冬天打气的时候啊，十个气打下来，每天老和尚都进堂开示，当然每一年的开示都不得一样的啊，虽然不得一样，那也是因机设教啊，说话说在当时，用在当人，有浅有深，但是他万变不离其宗，他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根本宗啊，就是宗旨啊啊。现在法门的大病，我们一直就有这个感觉，法门呐、啊，法门竟然是门呐、啊。这个门就是可以通过的法门吗？啊，这个法门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没得宗旨，体现在什么地方啊？从我们佛教的各个大小寺院啊，这个道场不是说都没有宗旨啊，有宗旨的还是有宗旨的，但是也大多数呢就没得宗旨了。啊，没有什么宗旨呢？没有正法的宗旨。有什么宗旨呢？那这就多了，离开正法了，离开了正法就忙事法，忙名啊，忙利呀、啊，哎，那就是忙生死，而不是忙了生死。这就是因为都是失去了宗旨。广明寺一个上游传承啊，那么广明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那我们有责任呢，把这个专门禅宗道场继承下来啊。我不谈说是怎么有能力是发扬光大，那最低限度这个责任应该要负起来的，就继承下来。因为这个责任呢落在我们现在这一代人的身上，这个舵我们要是不掌握，稍微有一点偏差，那将来是什么形象呢？就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啊。大家都不是明眼人，走错了路他也不晓得这个东走错了，糊里糊涂的啊，急忙引众忙，那就麻烦了。广门寺既然讲专门禅宗道场，禅堂的像这讲话，从长路的本身就把这个调呢定下来了啊，就像国家的政策一样，任何人 不能够离开这个啊这个主题词儿，就我们这个参禅呢、啊、就像做文章一样啊，做文章有个题目呢，那现在的语言呢，这个主题词儿，这个词儿，这什么词儿呢？就是念佛是谁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说来说去啊，天天说，年年说，每日想都这么说，都不能够离开念佛是谁。不是说哎我这个参念佛是谁，我在禅堂里我参不下去呀、啊是不是可以搞个名，搞个别个名堂搞搞呢？不行啊。他说我过去是念佛的，他说现在参念佛是谁呀，我这个疑情也起不起来啊，那我还是念佛好吧。假设你要念佛是可以的，念佛有念佛的地方啊，念佛在禅堂里念佛是不相宜的。赵州老人讲啊，佛这一字无不喜闻，这个佛这个字啊，我不好意听，我要听到这个佛的这个字，我也洗耳朵，包括耳朵弄脏了啊。假使说要是有人在禅堂里想念一声佛，那赶快洗禅堂啊，赶快挑水洗禅堂啊，洗一天洗不干净，洗两天，洗两天洗不干，洗三天，那还得了吗？所以禅宗这一法，从禅宗本身讲，这叫做向上一着啊。初发心的人每每不理解什么这个向上一着啊，还那么还有向下一着吗？他就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啊，向上一着了啊。什么叫向上一着呢？华严经有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第一个就是参那个德云比丘啊，是妙告顶上从来不续商量，第二风头诸祖廖荣绘画。你看看这两句话就把禅宗的这个大道理就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啊。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，那么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讲那些个话在什么地方讲的？他不是在妙高顶上讲的，那是在第二风头。所以那个善财童子才那个德云比丘，他跑到那个山上啊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不到德云比丘啊，他以为这个德云比丘在那个山顶上，结果呢在第二峰头找到了啊，第二峰头就降一个等级下来了。可见得佛说的三藏十二部教，一切祖师的啊家言遗恨都是标月纸，唯有禅宗这一法是直指人心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禅宗。不能够用其他的法门走这条路的，用其他的法门走这条路，那它不是禅宗啊。这一点也值得大家要注意呢。不是说我这个参禅参不下去 啊，那你就念点佛吧。啊，他说我这个参禅参不下去，那你就持持咒吧。胡说八道啊，简直把噶玛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搞得叫这个出发心的人呐，是莫衷一是。到底我们在禅堂里还是参禅好呢，还是念佛好呢，还是持咒好啊，还是做什么好呢？啊，初发心的人，他这个意识呢是很脆弱的，很脆弱的，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决定的主见，容易随风转呢。都好，都好都好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好，门门都可以入道，都好。可是到了噶玛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这里上来呢，那其他的法门都不好啊。那从禅宗专门禅宗这一句话来讲，那叫外道。在这条路以外的走的那个道，那就叫外道。啊，这个不是说是外道就外道，像印度那个96种外道，这个引起大家要注意呢。啊，如果噶玛寺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他必须有人主持这个道场，就是我们走船一样，他必须有人掌这个舵啊，掌这个舵那还是要一点能力的。对禅宗这一法，他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认识。所以过去老和尚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世事若无如是解，禅宗哪得到如今呢？对禅宗这一法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怎么能够承担传承下去这一法？那个不是凭单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呢。我禅宗这一法凭什么本事承前启后呢？自己没有这个本事，那就要依照长城的规矩循规蹈矩，不能够离开禅宗这一法啊，随随便便地引导出发心的，令出发心的人呢无所适从，不晓得到底怎么办呢。所以初发心的人呢，这个思想意识对于这个禅宗这一法呢是脆弱的，很脆弱的啊，他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专门禅宗道场，专门禅宗道场里下是不是可以咋修。既然讲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这个就是专卖店，是不能够杂修的。假使说在禅堂里面一旦有了杂修，那这个禅宗还得了吗？啊，那个将来就一败涂地了，那还叫禅宗道场啊？关于这一点，不但是今年有，往年也有啊。因为人嘛，人家这个知见啊，所以宗门下嘛讲功夫讲见地，还要讲佛法的这个知见，对任何法，世间法也好，出世法也好，所以每个人看到一个东西呢，看着一件事物呢， 他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总把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呢，认为是对的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啊，假如说这一件事情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他有他的看法，大家都说是对的，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啊？广门寺专门禅宗道场啊，今天就强调这一点，高明寺是专门禅宗道场，大家把这句话呢要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下啊，走这条路，守这条规矩，不能够离开这个专门禅宗道场一步。那么什么叫做专门禅宗 道场呢？就是专参念佛是谁啊，从起一行用功开悟了生死成佛作祖，就是这么一条道路。那么这条道路过去的祖师是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的，我们现在呢就是亦步亦趋啊，祖师在前头走啊，我们跟着跑吧，他总不会错吧，跟着跑嘛。啊，说是虚云老和尚是参念佛是谁开悟的，那肯定是参念佛是开悟的嘛，因为虚云老是在广门寺开悟的，广门寺作为传统禅宗专门禅宗到这一直就是参念佛是谁的，从来没有第二法，也不参狗子无佛性，上去也不参狗子无佛性，什么万法归一啊，什么西来大义都不用，特别是大陆的禅宗道场所参的这个话头统一全用念佛是谁，你看大陆上哪个禅宗道场是参其他的话头的，都参念佛是谁，规定下来啊，规定下来以后呢，大家的步调呢就一致了，就不会乱了啊。如果你要是话头多了，那个出发心的人呢他就起分别心了，这么多的话头摆在我面前叫我选，你看看你欢喜哪个话头吗，那么话头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嗯，禅宗从上以来说是有1700功的，那就不止1700功的啊，每一位祖师开悟以后或是成道以后，他的接人的方式方法呢人人不一样，既然人人不一样又何止1700个呢，那个1700功呢都是用在当时用在当人，这一点要注意啊！不是说过去一个祖师你要来去亲近他，他就竖一个指头，那假如我们今天在广门寺我们也学那个祖一指禅啊，你来了我也不跟你讲什么东西，我就竖一个指头行不行啊，照照老人照照茶，假设到广门寺来你们来参加大戏的，那去吃啥去行不行啊，不行啊啊！用在当时用在当人呐、啊。广门寺这是一个禅宗道场，这个大陆的禅宗道场多呢，你看哪一家不参念佛是谁呀、啊，这高兴也参念佛是谁，不高兴也只好参念佛是谁，都提倡念佛是谁，禅堂这些都讲念佛是谁，他绝对不会叫你哎，你这个念佛是谁不会参，你就给我念念佛吧， 这个念佛之水一性起不起来，你就给我持持咒吧，岂有此理呢？千万不要把自己啊，就是自己认为的啊，自己或是自己修持的这一法拿着来在禅堂里向兜售。这禅堂这个地方呢，只能够兜售念佛是谁啊，就是卖东西呀，兜生意呀，念佛是谁哪个买呀，念佛是谁哪个要啊，这禅堂里向只能够卖这个东西，什么东西也不能拿在念佛禅堂里向来念来卖啊。这就给禅堂呢定了这么一个规矩，用功用心地法门这个规矩不能够离开，这个规矩离开这个规矩就犯规矩。是的，禅堂的打气打了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有的时候呢想到了也要跟大家提醒提醒，引起大家注意啊，用功之道啊。我自己也有几句话经常是警彻自己的，行丛林见道场，未报佛门心有怨啊，竖宗旨提政令，禅风依旧属雨湾啊。竖宗旨啊，宗旨要竖啊，就像这个招牌一样，你像我这个开个店，那个招牌不要挂在那个地方吗？啊，宗旨竖起来了啊，宗旨搞么是什么宗旨呢？禅宗的宗旨。提政令，政令是什么令啊？令就是号令，这个号令正确，就像我们打仗一样，法号施令，勇往直前，这个令呢必须是正令啊。修禅宗这一法本身就是正令，号召大家共同修禅宗这一法。别人我们不问，高明寺呢对禅宗这一法我们有意啊，承上启下负担这一个责任，这是禅宗大法，了生死的大法，明心见性的大法。说是我们这个心都有病啊，心有病怎么办呢？要救心啊，而禅宗这一法就是救心的大法，一切法都包括在这一法之中，这个总持法门啊，讲呢他就换了一句话讲，叫做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啊，但修这一法，一切法都纳入这一法之中啊，这叫做一法通是法法通啊。至于说用禅宗这一法，特别是这个心地法门呢，有的人呢用的不恰当，也会产生种种的弊病啊，或者是引起了身体的不舒适，或者是引起了心地上有种种警戒。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啊，我们都是学佛的，学嘛啊，都要在学嘛啊，有些事情还不懂还不会还不成熟，那个小佛小佛啊 应该小的就多了。为什么这个用起功来，这个心地上会产生种种的弊病，产生种种的警戒，自己打不开？这就跟我们小伙的人呢，这个妄想执着心啊，这警戒不宽阔，这警戒不宽，警戒狭窄啊，产生的警戒摆脱不掉，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摆脱，这是一个麻烦事儿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心病啊，种种病啊，什么病都有。但是你对于佛法的道理也懂得多了一点，遇到这些个情况呢，自己可以想办法摆脱，因为是你自己产生你自己身上啊。啊，说我这个在用功的时候有什么警戒，这个警戒从哪来的呢？我们昨天也谈到的，从无始劫以来，这八世天龙翻的这业事，还有业障警戒。这个业障警戒呢，业障现前的时候，那也是障啊，业障啊。哎，我说这么一个例子啊，当然不是说大家都会有这种现象。我们在宝华山受戒，那宝华山受戒啊，大家也知道，我这个受佛的这个大戒啊，受了这个戒，受了一个能够受到上品啊，这个清净戒，那个意味着你这个人呢，就能够出生死了，能够出三界了。所以在受戒的时候，他有这么一句话呀：“有冤的报冤，有冤有仇的报仇啊！你不报我就跑了，你报不到了。”哎，如果有宿业的，到了受戒的时候呢，他也会现前。我们那个受戒的时候，就有一位。那我们这个戒兄弟啊，现在在不在了不晓得，这个赵喜蛮有文化的啊，这个人呢还是蛮有文化的，这个我们现在在不在不晓得了啊。他要受比丘戒的时候就发业障了啊，他就没能受这个比丘戒啊。这种情况呢，我见过两个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杭州圣水寺，那个时候我们亲近静修老法师，也有一个同学到那亲近了我的，结果呢也是在那儿发这个业障的。什么叫业障啊？冤家债主找到了，哎，你要跑啊，你要小伙成佛做祖啊，你还没还我的债呢。那当然这种情况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啊，但是也不能说都没有啊，他确实是有这个事儿嘛。种种障碍，种种色这个宿业因缘，说我们这个出家人要想修道，他就有种种障碍啊。这个障碍怎么办？障碍自己造的啊，这不是哪个给你，不是别人要障碍你啊，自己做的业，自己障自己的道，那你就想种种方法呢，哎，还是用功啊，端坐念十相，重罪如爽露，慧日能消除。那你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，我就靠这个能力，啊，一超直入，那从根本上解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不能够一朝直入，那你就要用种种办法啊，要生惭愧心呐，啊，要求忏悔呀，啊，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啊，啊， 他要有福报。哎，现在的人每每呢不肯培福，这也是一个缺点。单修慧，没有福报，单修慧没得福报，那成了狂慧啊，每每呢就犯这个毛病，犯这个毛病啊。啊，福慧双修，当然在禅堂里下这谈不到培福的。我们现在是打气嘛，专门放下来一心用功的啊。从我们这个消福的道路，从众生到成福的这条道路上，你不能够没有福报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啊，不是福报是不行的。重修，每个人的发心，这个消福，每个人发心消福，每个人发心各个不同啊啊。要照道理讲呢，消福消福，就福的这个大家业，就我们虽然没有成佛，多多少少呢有一点了解，那个就比较好啊。佛法的因果啊，佛法的因缘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十法界啊，大乘小乘啊，啊，什么全教实教啊，啊，那都要晓得一点呢。不晓得一点的话，你这个基础就差了，啊，容易用心地法嘛，这个功夫呢，有些境界打不开来，啊，打不开来，啊。那当然呢，我这个人是不用功的，我这个境界是没有的，啊，没有的，嗯，为什么世间你这个人就那么多的境界呢？啊，本来你自己肚子里像就一个人就不错了，后来几个人在肚子里像讲这话来了，叽啦哇啦叽啦哇啦的，啊，还弄不掉，嗯。这个今天呢，我这个嘴也不能讲话啊。这个主要跟大家提醒提醒啊，跟大家注意高门寺。这个过去是专门禅宗道场，现在是专门禅宗道场，将来也一定会永远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啊，不会改变这个方向的。啊，说多了感谢大家话就留心记好。家破人亡这个境界呢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语难开，不是语言道啊，不是我们胡思乱想能够想得到的，也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显散心杂话能够说得到的。那这个不是不可思议，非语言道，不是语言能够通达的那个地方。家破人亡，语难开啊，这开不得口啊，啊，所以说，所以这个禅宗的道理说，向上一着，舌挂壁上。禅宗是向上一着，这向上一着是什么样的呢？舌挂壁上。你说我舌头摆在嘴里下，我还能讲讲说说啊，把那个舌头给你挂在墙上，你怎么讲啊？啊，春到花开处处雪，你看春天到了，春风聚一户，无处不花红，什么道理啊？春天到了，你看看大地的哦，可是百花齐放，春天到了，山河大地进入了呀，塌了开了悟了。哎，他看到什么东西呢？都是他的悟境，就像佛一样，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而我们众生呢，看到佛也只能作为众生呢。障漏老比丘像嘛，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前当摄罗身你看不到， 啊，微尘相后的你更看不到。那这就是开悟的境界。说我们现在指的真正用功的人，在用功的时候是不能够想开悟的。如果你正在用功，一边用功一边想开悟，那你永远不得开悟啊。但是当你最初发心的时候，都有这么一个所求吧，啊啊，上求佛道那也是所求啊，下化众生也是所求啊。难道我们参禅用功的人不得所求吗？也有所求啊，求开悟嘛，明心见性。参禅就是求开悟的，参禅是因，开悟是果。开悟是什么样子？徐老和尚告诉我们，这清清爽爽的告诉我们，就这个样子。嗯，我们老和尚一吹鱼子开经，开悟了，如卸下千斤担子，千见本来一面。开了悟就这个境界，啊，那再说就不对了，啊，这已经说多了。有向上之心啊，有向上之志啊，男儿自有冲霄志。做任何事情，做世间法要有志气。难道说我们做修出世间法消佛消祖不要有冲霄的志气吗？嗯，不能够自暴自弃啊。哎呀，我业障重啊，我这个业障重啊，这句话呢不要教，谁都会讲，遇到这么讲，我业障重啊，意思上呢就是请人家原谅啊，我业障重啊，请你原谅啊，你那个要求我做不到啊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吧，啊啊。就这些个平常事，也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宗本下，在禅堂里向的，常说说啊，一番提起一番心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说这都是祖师的名言啊，过来人的语言啊。我们现在在禅堂里讲话，这个话从哪儿来呢？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我自己明心见性啊，不是的，要不是听得来的，要不是书本上看得来的，也不过如此啊。没有哪个时候我是过来人啊，我是用功过来的，把自己的功夫跟大家 一步一步的讲，还做不到啊。嗯，都是听得来的嘛，学法师都是学得来的，然后从本本上学得来的啊，学得正确同样能够派用场啊。禅宗这一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，关键人的因素第一，必须要有人，整个佛法需要人，禅宗更需要人，而且禅宗的人才呢是更难培养的啊。要想称这个门庭，还必须培植禅宗的人才啊。是的，常州上寄希望于天下人，对禅宗感兴趣的啊，肯于荷担如来家业，需要这种人啊。这可以说今年这个打气时间就不多了啊，来日方长啊。今年这个期啊，无论怎么说 广目寺可以说是每年打气，一年胜似一年啊，这是全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啊。是的，今天不多说了，再多说了人家就讨嫌了，打电话就行了啊。这个空假中这个三个道理呢，混在一心当中，互不相关，这叫做混。这个一字三点，非纵非混。你说它是纵，它底下有两点；你说它是混，它上头有一点，它就不如圆教。圆教理解这个道理呢，清净法身固然是本有的啊，这个法身的那个圆满报身，一文字起般若，起般若观照正实相，它是一心功德啊。修修的什么东西呢？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啊。它跟那个原教理解的就不一样，所以那个一字三点，这个一字呢，比较里像呢，就像那个三点水如纵，像那个烈士这个烈字呢，那个四点呢，四点是个火字，它是浑的。原教那个一字三点，上头一点，底下两点，用三个条的把它连起来，这叫做三的密藏。那个大部大涅槃经讲这个三德密藏啊，大涅槃经也是群实教啊，那跟法华经是一位，都是醍醐位啊。释迦牟尼佛说过法华经以后，最后一日一夜说大涅槃经的，说了涅槃经以后，释迦牟尼佛就入灭度了啊。就是这是这一期的教化呢就告一段落，就是为了说法华经来的，法华经说了的佛就入涅槃了。大涅槃经呢，这个群实教啊，就五十之中还有一些个这个落下来的啊，这一日一夜说的这个三德密藏啊，真假空三谛为因啊，法身般若解脱为果，有因有果，都是在这个三德密藏当中啊。要是拿我们禅宗来讲呢，三德密藏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在我们当任一念心呐、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啊。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舍事用根，常常的用功就离心意识禅啊。假如说你要是有这个机会，要是留心教典，在教中看看你怎么做出怎么想法的，那个为什么那个祖师讲离心意识禅，那么这边呢他又可以用这个用妄想心，你怎么理解啊？所以消佛的人，这个消佛的人呐、就是不容易啊，怪不得有很多人在消佛的道路上就是摇摇摆摆的，莫衷一是，那都是祖师说的，那到底哪个对呢？都对呀、哪个不对呀？说是那个小乘戒，说是盖此身法四大五常，父母居养不可毁伤。哎，这个小乘戒，你看我们受三坛大戒，受比丘戒是不能烧香巴的啊，打沙弥跪比丘，火烧菩萨头，在戒气里像烧香巴， 受菩萨这种烧香吧呢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几十年以前受戒的时候，在大陆受戒都烧香吧的。现在呢，这条规定呢改了，凡是戒气里香都不能烧香吧。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东西妨害卫生，这是小乘戒啊，你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的啊。啊，那个父母看着我这个儿女出了家了，弄个火在头上烧，他舍不得啊，啊，盖此身法，哪怕一根头发。那大乘教里向呢，那就要烧了，火烧菩萨的，受菩萨戒，才能够烧香八呢。啊，你看《梵王经》中讲的，啊。不染指，不染被染指，不染香，供养诸佛，那非菩萨，非佛种子啊，啊！也有的人就是说了，那为什么把这个人烧的那么烧的那么那个烧他那么烧？把这烧烧有什么用啊？啊，烧有什么用啊？烧没得用，是看起来好像什么得用，这个好好的这个。身体把它烧的，还有燃纸的、燃灯的，有什么用呢？佛法的用处，如果都给你看到，那就不值钱了。啊，据我观察，老一辈的我们这个高僧大德善知识，都烧香，都烧香，都上香吧的。虚云老和尚烧香烧纸燃纸没燃纸啊？你们好像没看过虚云老，我看过的。虚云老和尚就燃过纸的。天童有个八指头陀，八指头陀燃两个指头。啊，像过去金山呢，特别是广明寺啊这些大丛林下，不是说受戒，平常的时候，凡是过八、腊月八了、四月八了。哦，都去燃呐、啊！哦，那燃香的、燃院子的、燃宝塔的、燃万字的多得很。那个华严，那个《法华经》燃白虎庄严被，千二百岁。那是哪个讲的？舍利弗讲的，手口摄意神莫犯，莫恼一切诸以无情，无意之苦当远离，如是行者得度是。当然吃苦，你说燃香不吃苦吗？疼啊，啊，燃被不吃苦吗？疼啊，啊，看你做如何想法，啊，看你怎么样用你心。我在前几天还在盖一个刊物上看到一个台湾一个法师自己燃身的，啊，自己就把自己就是就弄点柴火倒点油就烧他了，啊，那你这个人嘛，你为什么好好活动啊？你还能发挥点作用啊？为什么还在烧他呀？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发菩萨心，行菩萨道。啊，漏度万恨，第一度就是不识度。啊，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。财师有内财，有外财。外财嘛，果生妻子啊，房子啊，什么宝贝、金银财宝，身外之物都称为外财。还有内财。内财是什么的？内财就是自己的身体，啊，头目脑髓，啊，什么都要舍，啊，心肝脾脏都要舍。释迦牟尼佛不是说的吗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任何地方，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舍眼睛住。那说是那头目脑髓都舍了不要多少。如果说这都是无意之苦，那我们这个佛教有很多的道理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认真的理解啊， 不能够妄加评议啊。那么这个佛教这叫什么都都不什么都就什么都都有问题了，问题就大了。啊，至于说行菩萨道，他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要布施啊，啊，布施有布施的道理啊。我们众生的生死的根本，从无量劫来，就是一个字，就跟布施相反的这一个字，就是贪。啊，怎么样度坚贪呢？就布施。啊，最初这个一念呢，一念不搅生三心，一念那一念，那一念就是贪心的。最初一念这个，就开始，最初有的那一念就是个贪心。这个贪心无量劫来了，啊，这个习气太深重了。说什么了生死，了生死，了生死，就是了的这个习气。什么叫生死？就是习气啊！啊，我们这个打妄想，打妄想，为什么这个生死？为什么这个妄想断不掉呢？这个习气太深了，断不掉啊！断不掉也想办法，就说要舍，妄想也要舍，舍不掉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人见、法见啊，都要舍掉。都要舍掉啊，那你才能够把烦恼断掉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。就做这些功夫，就是个习气啊。那个习气多严重啊，二乘人证了果位的，他还有习气的，舍利弗的贪心、贪系、毗陵切婆娑的慢心啊，那是个慢系啊，还有证出果的淫系，都是正路圣果了，他还习气还有呢。啊，那个刘四比丘也是习气啊，这都告诉我们呢，什么是了生死？了生死就了习气，把我们这凡夫的习气都了掉，生死就了了。这个我们是打十个禅期啊。一方面用功，一方面呢也讲讲说说啊，对于初发心，那么大家共修嘛啊，这个懂要懂得一些道理呢，什么也不懂，到现在还不晓得残念波是谁，这太可怕了啊，这太可怕了啊。这个时间是你太有限的，还不得我看到他不得几天的啊，这就靠我们最后努力了，打气打气，哎，越到劲要快圆满的时候，这劲越来的越足一点啊啊啊，大家发起心来，我讲的， 全体干好。